志勇、王大毛、马劲松、张博、王斌共同演绎经典。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是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 不含糊，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国行新法无人信，相国妙计在城门，一头横木谁能扛，扛的城门嘿嘿给重金。各位看官，今儿咱们要说的成语故事叫什么呢？城门立柱。不是城门那儿有一个叫立柱的人啊。城门立柱啊，说的是春秋时期。春秋时期秦国地处偏远，祖上啊，这秦国人啊是给周王室养马的官员，大概就是弼马温的意思。所以呢，这很多各路诸侯啊，哎，看不上这么一位西北的贵族。哎，这话又说回来了，也确实，一开始的时候啊，这秦国也不像后来兵吞六国的时候那么厉害，国力也低下，百姓也愚昧。可是这情况让一个人打破了。这个人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商鞅。商鞅变法，商鞅变法实行以后，这秦国呀迅速的崛起了。是百姓也有的吃了，军队也有的花了，有的是兵将，有的是人马，迅速崛起，那真是兵层层甲层层，刀枪如麦穗，剑戟似麻林。可是他成为了人人畏惧的虎狼之师，可就引得了众家诸侯的关注。在国内里边也一开始的形势不是这么乐观。您就拿商鞅变法来说吧，这商鞅啊就遇到了秦国贵族的各种阻碍。这个下绊，那个背后捅刀子，这个后边打小报告，甚至下层老百姓也不信任他。商鞅这个人聪明啊，变法政策下达之前，他呀想出了一条妙计。话说这一天，秦国都城叫咸阳，后来的长安城嘛，叫灞水长安。在长安城的南门有这么一个人敲锣打鼓，商鞅相国亲自在此督阵，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老几位别着急，咱们一块儿啊瞅瞅去。 我说二哥 啊， 最近听说点事儿啊。 怎么了？ 咱这城里是越来越热闹了。 哦，你听说什么了？ 听说要盖点什么大建筑。 是吗？ 弄点什么大柱子。 哦，那是为了这个市政建设基础设施是吧？ 对，这大柱子我也没见过，跟我们家那大立柜是不是差不多呀？ 那你大立柜才多高？我觉得得跟咱家房门差不多高。 我不行 啊， 比房门得高。 比房门还高？ 我估计得沉。 那肯定是得 又高又沉，少说 要不然它就杆儿，它就不叫柱子了，是不是？ 对吧？它得有个3600多斤吧？ 3600多斤，那是如意金箍棒吧？ 那是108000斤 哦，3600斤， 那是13500斤 啊！到底是多少？好家伙！ 我记一万，咱查查刚建去吧。 咱们查，那不着急。不是你说这么热闹，你跟我说什么呢？在这儿啊？ 我也不知道，就听人说嘛，这乱乱哄哄凑一帮人， 不是那都这人干嘛不都去往这个南门去？都咱过去瞧瞧吧， 瞧瞧去吧， 走。走， 你看， 好家伙， 我没说错吧？ 你是没说错，你可说少说矮了。大衣柜，您家大衣柜多高啊？你 大衣柜 那抗琴能有多高呢？ 大衣柜3寸的， 三寸的大衣柜给蝈蝈用的？ 不是，三尺， 三尺。你瞧人家这，好家伙，主天主地，这得有多少？这怎么得有1丈6吧？这得， 我拿掌量量。 你拿掌， 哎， 你得放平了量吧？我看这意思， 来放平了，放平了。哎， 你好使是怎么着？ 他不听我的。 废话，你个种地的人听你的干嘛？ 我少说看得有好几丈，2-3丈得有吧？ 有那么高吗？ 我问多少啊？ 3丈。 哦，3丈呢？ 好家伙，这3丈，那这一根就干嘛呢？这 我也不知道。 哎，那老头是谁呀？那是 不知道，看他怎么说。我哎，他又说话了。 众位乡亲，众位父老，凡能从南门将木头搬至北门者，赏金10两。啊， 哎，我说， 哎， 这搬一根木头给10两金子， 这咱吃不了喝不了的。 那我都没见过银子，怎么？那有什么？这有什么？ 搬呗。 走， 对不对？ 哎呀，这，但是你别， 怎么了？ 你想想。 啊， 你说一天，你说你是种地的， 是， 我是打鱼的 啊， 咱俩人按说这力气可以啊，那咱这力气什么时候那么值过钱呢？你说就把这么根木头，你把料躺下踹过就完了吧？再长它能轱辘？ 轱辘，你还是你聪明吧？ 啊， 咱也轱辘不就过去了？ 你别过，你没看都没有人过去，你什么本事？你一天吃几个馍？你敢种这个？你 管他呢，先到先得呀。一到晚人给你搬走了，10两就不定归谁了。 你看周围人，你怎么不明白这个？你看周围人有赶的吗？没人一个往前去，就你就行。 既然大家都不行动，我再宣布一条：凡能从南门将木头搬至北门者，赏金50两。 我的天，50两！ 听你听对了， 咱去是不去？ 亏咱刚才没去， 要咱肾火， 要咱。 再慎会儿，它能涨到二百五十，你不好这个数。 刚才是10两， 涨到五十， 涨了40两，要这个倍数，就是再翻就是 250， 八五就不少钱呐。 这个算数账 不少了， 不是？那他这意思，那咱去吧。 对呀， 去，来，哥们儿，你先来，我觉得你行，你平常老扛那锄头，你想想。 一二， 好的，到。 不，你使劲儿啊！ 我 跟我一人搬不行啊！ 废话，我这推着呢，我这它不动，它这玩意儿挺沉。 来一块儿了啊！一二，你等会儿 啊！ 哎， 你闪死我！ 不是，我怕万一举不起来啊！咱说好了，一块儿使劲啊！ 一二啊！ 一二， 哎呀嘿！ 同志们， 加把劲儿啊！哎呦啊！ 精彩的到了高潮啊！ 后面还有一句， 嘿呦啊，歌声的真天响哦， 嘿呦， 高了高的入云霄啊，嘿呦， 要是你看你这种地的就比我 怎么了？大地鸡呀， 嘿嘿， 越近的夯越高啊， 嘿嘿， 打了我随风张啊， 嘿嘿， 万众的心一条啊， 嘿嘿， 祖国的大建设呀， 嘿嘿， 万众的看紧着啊， 嘿嘿，兄弟，你抬头瞅 前进呐， 你抬头瞅道啊。人让南门推北门去， 咱这都到了，走过了 啊， 二位，不要推了，不要推了 啊！ 我亲自跟着你们从咸阳来到了内蒙古， 您辛苦辛苦辛苦！您、 咱们唱点内蒙的民歌吧， 咱们唱这红叶，我不要唱， 都会啊， 不要唱啊！这个二位啊 啊， 虽然你们有点推的过了， 我们是过大发了吧？ 钱是要给的。啊，来、 哦， 一人五十两。 您看， 啊、 一人五十两、 嗯。那刚才跟我们连着二百多位掉队那些， 全给， 都给， 有多少给多少。 那我们可得宣传， 这叫什么呢？ 叫什么呀？ 征得人心，取信于民。 各位，这就叫做策略。要不是商鞅采取这一手，他的新法得不到上下层的信任和支持，那怎么实行呢？城门立柱的故事也由此流传。于是 传统文化不含糊，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千金一出霍马谷，君王龙颜冲官渡，老臣道理讲得好，这八方贤士入国都。 列位，刚才听完了两个人的劳动号子，说完了城门立柱，咱再说个成语，叫千金马谷。这什么意思呢？哎，前面这故事啊，说的是君王取信于草根，接下来这故事啊，是君王取信于士大夫阶层，招揽人才的典故。话说呀，还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燕国发生内乱，齐国离着他近呢，趁机出兵，侵占了燕国的部分领土。燕昭王当了国君以后，消除了内乱，下决心要招纳天下才能之士，振兴燕国，夺回失去的土地。虽然燕昭王有这样的号召啊，但是可没有多少人前去投奔于他。燕昭王心里难受啊，天天坐在炕上琢磨，怎么就没人投奔我呢？我这要钱有钱，要粮有粮，什么都不缺，这什么原因呢？他媳妇就跟他说了，说我说大王啊，您啊，别老自个儿躲在屋里头琢磨，瞎研究。您啊，去求教求教。我找谁求教去？哎，我给您推荐个人，叫郭伟。您找他求教，问问他怎么样才能得到贤良之人。燕昭王一听，哦，郭伟，原来听说过这么一个人。这郭伟今年得够90多了吧？您这不胡说吗？今年才不过70岁挂零，我瞧那也不小了，那脑子还清楚吗？别糊里糊涂的。嘿，要我说脑子比您清楚的多。行。哎，对了，那这个郭伟他原来到底干过什么事儿呢？如此说来，他要是头脑清晰的话，我就去问问他。于是这燕昭王就来到了郭伟的家中。这郭伟啊，慢慢悠悠的就跟这燕昭王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哎，大臣，这是郭伟的家吗？大臣，这是郭伟的家吗？ 您是？ 我是燕王啊。 哎呀，哎呀，哎呀妈呀，我以为谁呢？肯定好家伙，你就是皇上。 睡迷糊了？ 你找谁呀？ 找郭伟呀。 不在，郭伟哪在这儿？不在哪，别跟着找。 不，这不是郭伟的家吗？ 那郭伟也是你找的呀、 啊、 郭伟也是你找的呀。 那谁能找啊？ 我们家老爷岁数大了，搁屋里都睡觉呢，别老搁这打扰，走吧走吧走吧。 我请教郭伟先生， 你要说你请 相求， 你请教就说你请教嘛，你又这贱吧那贱。 久闻大名郭伟鬼， 你在这等着啊，我给你通禀一声。老爷，老爷，外边有个骗子找你。 嗯， 什么叫骗子、啊？ 那就把他挡了吧。 外边他愣说他自个儿是燕昭王 啊， 那有可能是这老头爱溜达。 哪可能啊，就你这玩意儿，这老么卡着眼的，一辈子都没有人来，没有人来。麻没最近？ 麻了。 麻咋麻了呢？ 你剁你也麻呀。 别废话，我告诉你。老爷，这个他你见不见啊？万一是骗子打等啊？ 行，不能， 不能是骗子、啊。 带我更衣。 行了， 嗯， 给老爷更衣啊。 哎， 你进来，我老爷见你了。 哎，您好 啊，燕王千岁在上。 哎呀妈，老爷真是燕王啊他。 可不是，你看。 哎呀，燕王大老爷在上啊！我是有眼不识泰山，有眼不识金镶玉啊！你要是不行的话，就把我宰了吧。 哎，宰了吧。 别把我宰了啊！ 来，过呗，请呗，请。啊，你宰呢？啊， 燕王千岁，您召见草民有何贵干呢？ 前来并无别事， 嗯， 将求教一下，如何能够招贤纳士？ 不如草民给千岁讲一个故事吧。 太好了，我就爱听评书。 从前呢。 诸位呀、啊，诸位，我说， 嗯， 俩猫，我呀最近啊就想买千里马，知道吗？ 嗯， 你赶紧出去给我学吧学吧去，知道吧？有那好马，什么叫身后雪，哪叫乌锥，什么叫黄标，哪叫千里伯龙驹，都给我弄下来，知道吗？ 哦， 去吧。我说我让你们去给我找马，找着没有啊？ 大王请您把这个差事交给我吧，行吗？ 谁呀？ 我。 你那么点岁数能行啊？ 行，你这个有志不在年高。 去吧。 哎， 你 大王。 哎， 大王 你回来了 啊。这时间稍微有点长了，仨月了。 哎， 可是为了找一匹良马，我也不容易啊！ 找着没有啊？ 哎呦，我这费这老鼻子劲了呀，到处找啊，这是上天入地的找啊，找着了， 找着了， 日行 哪儿呢？ 那个日行千里的良马，真的是哇，看上去就那么帅了， 我 瞧起来那个脚程夸夸夸夸的，那个尾巴飞到天上去了， 我没问这。 啊、 哪儿呢？ 我都掏出钱要买了 啊！ 死了， 什么玩意儿？ 那马死了， 死 可是他再死瘦死的啊，死的千里马也比那个没有千里马强，对吧？我想了好半天。我花了500斤，我把那个死马的尸骨给买回来了。 你先等会儿 啊！ 你花多少钱买的？ 500。 500块钱买的什么？ 那个死的马，他那个尸骨。 花500块钱买了死马、 啊。可是您不觉得这总比买一活的什么都不是的马强，对吧？你好歹还看见这千里马一眼了，总比您没瞧见强，对吧？ 你气死我了 啊！ 你花500块钱就买了马的尸骨回来，是不是？哎呀，真真活活的气杀我爷呀！ 我去，您息怒，这不是花了500块钱吗？ 啊， 这500块钱那不是白花的。 是啊，买一堆骨头回来炖马汤啊！ 哎呀，您得听我说，您别着急啊！您想，大家一听，活这250，不对， 谁？ 我。 谁250？ 没有，错了，活。这国君连死马都愿意花这么高的价钱买 啊， 是吧？ 是啊， 人肯定会有人说您 神经病。 没有，不会的、就是这消息一传开，您知道就行了。这消息一传开，人们都一定会相信，说活这个不只是不是，这真的是一个真心实意喜欢好马的国君呢、对吧？他们大概一定会觉得，呵，这货可真识货呀！ 这货， 就这国君真是太识货了，这说话算话呀！大家这么一想，哇，一个死马他都要花那么多钱，那我只有一匹好的活马，那我给他不是要花更多的钱吗？这么一传开，一定有人自己上门来献马。 嗯， 你说对不对？ 嗯，还真是，有点道理。 好吧。 大王如果要是真心的想求得人才，也要像买千里马的国君那样，让天下人都知道您是真心求贤。您可以呢先从我开始。 明白了。 人们看到像我这样的人都能够得到重用，我这个老朽一把骨头，您都能重用的话，那比我更有才能的人肯定会来投奔您呢。 太好了，你这么一说太有道理了，我也明白了。我打算拜你为师，就照你这个方法，我呀先花500斤买你的骨头 啊。列位看官，有句话叫响鼓不用重锤啊。燕昭王经过老郭伟这么一点拨，马上就明白了。他除了拜郭伟为师，给予高官厚禄，还建了一座黄金台作为招贤馆，要招揽八方贤士。果然消息传出去不久，就有一些有才干的名人贤士纷纷前来，表示愿意帮助燕昭王治理国家。后来经过20多年的努力，燕国终于强盛起来，打败了齐国，夺回了被占领的土地。如今黄金台还在，您去这个河北易县和定兴交界的地方，就会发现一个金台陈村。据说呀，这个村就是当年燕昭王修筑黄金台的地方。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成语故事新编》，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